杀鸡焉用牛刀。杀鸡焉用牛刀，这则成语的意思是杀鸡哪用得上宰牛的刀，比喻小题不必大做。焉在这里是哪里、何必的意思。这则成语来源于《论语》，书中说，孔子的弟子颜渊，也就是子游，对孔子经常强调的礼乐之道是相当重视的。后来他到武城做官，并不因为这是一座小城而照样向百姓倡导礼乐，要求他们经常弹琴唱歌。一次，孔子带着几个弟子外出，经过武城，听到那里到处是弹琴唱歌之声，便微笑着说，杀鸡哪用得上宰牛的刀呢？孔子的意思很明白，武城是个小地方，而礼乐属于大道，治理这样一块小地方是用礼乐大道，就好比用宰牛的刀去杀鸡，是小题大做。颜渊对孔子这样说不以为然，向他提出疑问，从前老师教导我们，统治百姓的人学了礼乐的大道，就会懂得爱护百姓，而百姓学了礼乐的大道，就会变得容易驱使。难道老师的这个教导对武城是不适用的吗？经颜渊这一问，孔子顿时醒悟过来，于是转身对随行的弟子们说，你们注意了，颜渊说的话是对的，我刚才说的杀鸡哪用得上宰牛的刀，不过是跟他开玩笑罢了。